9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哎，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05，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今天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每天都很好。 好。 今天又因为是周二啊，周二大家这个往往都是进入到了工作的状态啊，不知道现在在下班的路上，哎，大家现在是听着我们的节目啊，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想说的？咱们可以一块儿来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有自己的这个观点想说。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或者是一直播当中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982魔力工厂”，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更关键的是，在视频直播当中，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我们来聊一下今天的话题。 嗯， 那么当然呢，在今天说起我们的榜单之前啊，还是要先来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啊，我们青年广播办的一场活动，北京青年广播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是已经正式开始了，请马上登录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的参赛详情还可以登录荔枝 FM 的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来进行查询。 哎，就是可能大家伙啊，看我们的面孔啊，听我们的声音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如果说听够了，已经看够了，说这个我自己的声音很好听，然后我自己的这个形象非常符合我们青年广播的定位哈，不妨过来试一下，是吧？ 对，万一长得比我还帅啊，虽然那是不太可能的 哦， 但是也可以来试一下。 那我估计这个比赛的标准就哈 啊，参加人数入围的人选就很多了，对不对？ 对，好，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还记得应该是在前段时间吧，就是朋友圈被刷屏，就真的是刷屏的节奏哈。 嗯， 就什么叫刷屏节奏？就是有一天我偶然间醒来之后，发现每个人都在买画。 嗯 啊，然后我说为什么大家要买画呢？而且每个人都会附上一两句自己的感言，比如说这个活动我一定要支持，或者说希望这些孩子健康的成长，就之类的吧。 嗯 哦，然后我就仔细看了一下，是一个公益活动哈，就是一些存在一些这个身体障碍的一些小朋友们画的一些画，然后大人们买他们的画来帮助他们去健康的成长哈。 嗯，没错，这应该是在上周的时候，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是进行过这么一场公益活动，而且当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热度呢也是非常的大。当然通过这个活动，很多朋友除了购买这些小朋友的画作之外，有一些朋友呢也非常好奇，去探寻了一下这些孩子他们的内心世界，或者说他们的生活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就这当中很多一部分孩子啊，都是有这个患有自闭症，或者是有这个自闭方面的倾向。其实对于这个群体一直都是有关注的，但是好像掀起这么大范围的一个关注度，这也还是第一次。所以呢，随着这次活动取得的这个传播的效果非常的好，包括有很多的朋友都奉献出了自己的爱心，人们也是把视角转向了这一部分有自闭倾向或者说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们的身上。 其实自闭症呢也叫孤独症哈。之前呢我们都去关注过，但是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正确的定义，就是说自闭症啊、孤独症啊，还有说到底这是一个精神疾病呢，还是一种身体上的疾病哈。所以我们也是这个采访了一下安定医院儿科精神科的主任医师，叫做崔永华，我们一块来听一听他对这种疾病的解释哈。 自闭症是一种先天性疾病，是指大脑的广泛发育障碍，它一般是指的是一种精神疾病，是一种慢性神经发育疾病，这个痊愈起来比较难，治疗确实很困难，只有少数的自闭症的孩子最终可以获得较好的愈后。那么电影里描述的一些自闭症的患者，他经常有过人的艺术天赋，这个确实在现实中会有少数人有，但是只有极少数的人他可能有特殊的才能，大部分自闭症的孩子并没有过人的天赋。 哎， 崔主任也说了哈，就是有一些电影当中哈，经常会描述一些这个有自闭症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嗯， 但其实这样描述的呢，是一少部分自闭症患者的一些行为， 嗯， 但是也不妨碍就是这样的一些电影把这样的一些疾病就是带到了我们身边，就是让我们更去关注这样的一些疾病。 对，没错，尤其呢，我们还是说上周的那个活动啊，上周其实那个活动开始慢慢的在网络上发酵的上，就有很多的人我看都提出了这样一个自己的困惑，就是这些有自闭倾向的孩子，或者说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们，他们在艺术天分上，他们在对于这个画画啊这些形象上的感知感悟力上啊，是不是跟正常人有什么不一样？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朋友确实那些小朋友，我看有的画作水平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嗯 啊，他们脑海中看到的世界可能跟我们传统的这个思维去想象去看到的世界啊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呢可能朋友会有这个疑惑，包括很多的影视作品和这个文艺作品当中也都有描述过有自闭症倾向的这些患者的朋友，他们目前的这个状况，或者说他们脑海中的这个世界，他们的这个艺术天分是不是究竟这么高，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个困惑。刚刚呢我们也是就这个问题啊采访了这个崔大夫，刚刚在回答当中他也说了，说这种情况呢是有的，但是只是一小部分存在，大部分的人呢跟普通人其实在这方面的所谓的这个天赋上啊，也是不存在什么本质的区别的。 而且之前就在做一个选题哈，就是我去跟一些自闭症儿童接触的时候，曾经问过他们的家长，然后我还记忆特别深刻，有一个家长给我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我觉得呀，一般的小孩呢，可能他的心灵里面有十扇窗户，然后这十扇窗户都是开着的，他们可以从不同的窗户看到不同的风景。但他觉得他们家的宝贝儿啊，就是。”心灵上也有十扇窗户，但是这十扇窗户当中可能关掉了八扇。他说还开着两扇窗户，但是他的孩子只能就是从这两扇窗户往外面去看世界。他说看到的也是世界，只不过是看到的比一般的孩子的世界要更少一点。但也因为这样，他有时候真的会发现他的孩子身上有一些闪光点是别人所看不到的，就是说他们的集中的点也不太一样。这是当时自闭症的一个母亲跟我聊的时候，他说他长期观察他们家的这个患儿啊，就他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但你觉得这种情况会是比如说啊，因为咱们两个全都不是学这个的，咱们去做一些这个判断也不是特别的好啊。但是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经验来看，你觉得这种情况是自闭症患儿所独有的，还是说其实我们身上也存在这样的所谓的闪光点，只不过是我们也没有被挖掘出来？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区分一下啊，就是可能这事儿说起来，因为咱们都不是学医的啊，就可能没那么有权威性，但是我们之前也查了很多的资料，就其实自闭症呢它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刚才崔主任也说了，但是其实有自闭性格它是一种精神上面的问题，我们要把这两个区分开。 对， 就自闭症本身它是一个可能跟肢体残疾啊，或者说跟其他一些方面有一些残障的这种是一样的，就它属于一种先天的不足，但是自闭的倾向或者说自闭情绪，那就可能是在你身体的就是在成长的某一个阶段会发生的。然后至于说这个闪光点的问题，其实每个人包括我们看很多的天才哈，他可能不是自闭症，也没有什么心理疾病，但他在某一方面会特别有闪光点。我觉得那些人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他的心灵的窗户有一扇是特别通透特别澄亮的，那这扇窗户如果打开的特别大，可能其他的窗户就暗淡一些，那如果这扇窗户呢他能透过这个看到很多外面的世界，那我觉得这个人会在这方面特别有成就。 确实是啊。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的节目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我们的榜单啊，就是关于一些这个文艺作品和影视作品当中出现过关于自闭症或者像刚刚赵爽讲的叫自闭性格，出现这种自闭倾向自闭性格一些对这样描述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啊，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几部非常好看的影片，也是通过其实这几部影片，如果说有 这些性格的朋友，他们往外看，他们的世界可能几扇窗户是被关的，他们很难看到外面的世界。其实外面的人，就比如说我们想看到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是很困难的。但是其实这些影视作品，虽然它可能描写的并不是一个很常态的这么一个状况，包括刚刚崔主任在这个他的介绍当中也讲了，说这种有身上有这种非常非常高艺术天分的，在这种人群当中是有的，但也不是大多数。但是我相信通过其实这样的影视作品，能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这个群体，能让我们去通过仅有的这几扇窗户，它其实这些作品也就像一扇扇的窗户一样，我们能够通过这些窗户去看到这个人群，关注这个人群，看到他们背后究竟有哪些故事，他们的心理是怎么样的，然后才能去施以我们的关怀和关爱。 或者说我们能更去理解他们吧，是吧？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榜单的这个第一部作品呢，叫做《海洋天堂》。我估计有很多朋友都看过这个电影哈，因为当时也是名噪一时，就很多朋友说哦，还有这样的一种疾病，然后这样的一种疾病还有这样的一定的发病率在我们身边，可是以前好像并没有太多的去关注到哈。 没错， 那这样的一部电影也是云集了很多的我们说知名的演员、知名的导演、知名的制作团队，然后这些知名的人士凑到一块儿做了一部，就是其实有一点点公益性质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哈。 没错，这部电影呢，其实啊，要说这个它幕后的这个团队的制作阵容，除了几名演员李连杰、文章和桂纶镁，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演员之外，其实幕后的工作人员还包括杜可风，我们都知道是目前也是华语电影界在摄影方面的一位大师，包括奚仲文是美术方面的大师，包括日本的久石让，也是作曲方面啊，在全世界都享誉的大师。这些幕后的制作团队，他们其实这部电影啊，他们从当中获得的酬劳是没有他们做商业电影那么多的。但是就因为这样一个有一些公益属性、有一些公益色彩的一部片子，让我们去关注到了这个人群，所以他们也都是在非常非常低这个报酬的情况之下，也都是倾力加盟完成了这么一部《海洋天堂》电影的制作。其实这部电影呢是在2010年上映的，刚刚我们也介绍导演和编剧是薛晓璐老师，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一位老师，他其实是故事呢讲的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蛮悲惨的家庭的故事。是这个家庭的爸爸，也就是由李连杰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他是身患绝症，但是他的儿子也就是文章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他又是一个自闭症的患者。因为他的爸爸非常想在自己过世之前把他儿子整个照料好，但是他儿子在18岁之前，我们知道是由于这个自闭症是能够获得一些相关的补贴的，但是18岁之后呢，这个补贴在目前的政策当中，在当时啊，这个政策当中是一个比较空白的状况，也就是这个等于说爸爸想照顾儿子，但是儿子是自闭症，他也照顾不好爸爸，就是双方全都是进入到了一个无法沟通，但是彼此又很关心，很想把对方变好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纠结的这个状态当中啊。这部影片呢，最后也是打动了很多很多很多观众的心，包括其实刚刚在说这个幕后制作团队的时候，还落了一位，就是周杰伦啊，也是为这部影片写了一首主题曲，叫做《说了再见》。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特地准备了说了再见这首《海洋天堂》影片的主题曲的一首 MV， 我们不妨先来一块儿听一下，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这部片子啊，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首歌，我们一块儿来回忆一下这一部关注自闭症群体的电影《海洋天堂》。 我辗转过去不重要，却发现自己 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这个听到的和看到的哈，就是海洋天堂当中一个主题曲的 MV 哈， 嗯， 里面有一些关键的镜头，然后还配有这个周杰伦那种就很暖心的歌声吧，算是。 嗯，也是啊，一说起这部电影，可能大家都会想起这首周杰伦的《说了再见》，但同时呢，有很多朋友知道这首歌，但其实并不知道这首歌和这部片子有这么一个关系啊，以后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有感触。 嗯， 其实我们说海洋天堂这个故事啊，它讲述的是一个自闭症患者他家庭当中的故事。其实单从故事上来说，它其实是，如果啊我们从电影故事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应该是比较通俗的一个剧， 就是父亲身患绝症了，孩子可怎么办呢？ 对，而且孩子还是自闭症的患者，他没有任何生存的技巧啊，整个家庭是一个非常处于一个悲剧故事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可以说这部剧如果是想做成赚足观众的眼泪的话，那么这个本身的设定，包括其实这个故事它也是有故事的原型的，它是根据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来改编的。如果是把这个故事完全做煽情做催泪，取得一个非常好的票房效果，让很多的观众进电影院之后都能感受到那种巨大的悲伤的冲击，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其实海洋天堂这部片子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把它选入榜单，就是因为它如果从电影叙事的层面来看，它是一种很克制的拍摄的方法，其实它没有过多的去渲染这个家庭当中悲伤的成分是怎么样的，而是用一些非常写实的这样的描述的方法啊，去展现不管是父亲跟儿子之间，儿子和父亲之间，包括儿子在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也是碰到了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就是由桂纶镁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做玲玲啊，他们之间呢也是有发生了一些这个情感上的小小的萌芽以及这种关系啊，但是他这些所有的关系，他所有的故事的描绘都不是很用力的，他就是用非常平淡的这种写实的角度去拍的。其实如果我们去查阅一下这部电影的它的导演和编剧，也就是薛晓路老师的话，我们可能就或多或少的会明白他的出发点是怎么样。因为他作为这个北电的老师啊，其实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十多年都是一直在积极的投身于自闭症患者群体的这种公益活动当中，所以说他对这个群体是很了解的。 对， 换句话来讲，就是你对这个东西很了解，投入你很多的情感之后，就不希望把这个东西变得很煽情，而只是希望很还原，很本真的去还原他们的生活的状态是怎么样。 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在我看来，什么叫做刻意的去渲染跟煽情，什么叫做比较淡化的去处理。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电影当中看到一些分手戏，那必须要下大雨啊，就是男女主角说了分手之后肯定要这个大雨滂沱，然后 老天都哭了， 这个男主角或女主角特别凄惨的在雨中哭，而且这个就是头发上面还要滴很多的水下来，然后还要配上那种非常哀伤的音乐。就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是做了一些渲染跟处理的。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并不是每次分手都要下雨的呀，对吧？这个是一个很，就是说很客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一个比较平淡化处理的，就不会在这些场景上面做那么多，就咱们说过足戏瘾的一些文章，而是反而会把这些处理得更加的真实跟平淡，然后反应呢也会更加的真实和平淡。其实之前我记得好像有人说这样的一个题材会去做一些纪录片或者是纪录电影，但是就是自从看了22之后，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像这种当事人啊，本身他已经是那样的一个群体了，我觉得不应该过多的用影像和镜头去打扰他， 再去触碰他们。其实因为其实很多做纪录片的导演或者说纪录片的片子啊，都会给大家带来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些非常苦难的题材和群体的时候，我们应不应该把镜头再去对准他们，触碰他们最不愿意提及的那一面，这种做法在道德上是不是行得通。其实现在很多不只是国内的纪录片，其实在国际上很多纪录片不管是这个导演还是这个业内或者各种的论坛，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对，但是像这样的一部影片，我觉得像薛晓路导演他采用了这样的一种艺术化的手段，但是并没有过多的艺术化的渲染，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去展现了这样的一个人群。我觉得反而会比这个镜，当然这个镜头聚焦到某一个真实的人身上也有它的好处，但是我觉得在当事人 并没有办法去同意或者反对你这种做法的前提下，你去记录它，其实是我觉得还挺就是心理上面是过不去的。 对，确实是这样。其实包括这个海洋天堂啊，我们说它采用这么一种艺术化的描绘一个真实的故事的这种方式啊，其实好像就是从大概2010年左右开始，在华语电影界当时也出现了很多部这个优秀的影片，比如说蒋雯丽导演的《我们天上见》， 对， 包括这个罗启瑞的《岁月神偷》，其实都是很专注于这个非常非常草根的群体他们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其实这些故事在生活当中我们真的随处可见，而这些导演呢都是用一种艺术化的方法把他们进行了这种加工，而不是真正的去用这个纪录片的镜头去塑造这个故事。当然其实这些片子我们现在看可能它都会或多或少有很多的现实的意义，都能够带给我们很多思考，但是从当时的票房表现来讲，票房的表现都是不是太好的。因为确实我们如果把它做成一个非常煽情的，可能有更多的人会进到影院当中来看，因为大家都是想感受这个情绪的冲击嘛。越情绪冲击越大，我们肯定看这个片子啊看的会越爽，不管是高兴也好还是不高兴也好，还是悲伤也好，但是平平淡淡的这种手法呢在这个商业价值上可能就会损耗很多，所以这真的其实是一个挺两难的选择啊，也非常的佩服徐晓璐导演以及这个团队的工作人员能选择最终决定用这么一种方法来把这个故事进行呈现。 对，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一讲啊，就是这些关于自闭症或者说有自闭人格倾向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以他们为题材拍摄的一些电影啊，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其实都有很多的导演很多的创作团队关注到了这个群体。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们进一小段的片花，下半段节目我们马上回来。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欢迎各位回来，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5:31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还是要提醒大家，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包括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很多的素材都是音视频的形式共同来呈现的，大家可以在这个微博当中，在一直播的平台当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都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并且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盘点的是一个关于电影的榜单，就是关于自闭症群体，描写这个群体的几部非常优秀的影片，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上半段呢跟大家聊了一部国产电影，非常的好，叫海洋天堂。下半段呢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部影片，首先我要说一下，是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片子， 据说看哭了。 对对对，就是 多大的时候看哭的呀？ 应该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印象没错应该是在10年左右看的吧，就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因为我看电影是真的非常少哭，就是情绪的波动都特别少，但是这部片子就给我留印象特别深，就是真的是在家里看着嚎啕大哭。 哇，我觉得看电影如果说忍不住有一些泪水流下来还是很正常的，但是嚎啕大哭那个点一定得戳中了你心坎上的某一个特别柔弱的点才能嚎啕大哭。 确实是这样，就像你说的，我当时在这个关于这部电影在豆瓣上我自己的标注就是很简单，叫怒戳我点十环。对，我当时对这部电影就是流了一个眼，就是这样。 所以当时你觉得他看完之后会戳中你心上的某个点？ 对对对，就是非常准。因为这部片子其实也是当时啊这名导演还不是很有名，但是现在已经是名满天下了。 对，尤其摔跤吧爸爸之后。 哎，对，这就是阿米尔汗啊，今年上半年一部摔跤吧爸爸也是啊掀起了国内观影的狂潮，大家对他也都是有很多的了解了。但是这部片子其实是拍在2007年，整整的10年之前。那个时候阿米尔汗还可以说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导演和演员了，但是取得的成就和今天为止只能算是一个刚出道的小伙子。那这部片子呢也是他自导自演的一部电影啊，叫《地球上的星星》。真的是，其实他描写的故事就是一个9岁的小孩，他在学校当中表现出来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格格不入，但是他的脑海当中有一片自己的世界，但是旁人对他的这些所有的举动啊都视为他是一个不听话，他也是一个非常笨的，甚至有点这种弱智倾向的这么一个小孩。然后呢他在整个的在他可以说很低落的一个阶段碰到了一个美术老师，就是由阿米尔汗扮演的这名叫尼克的老师，他是发现了这个孩子身上关于绘画非常非常闪光点的这种天分，然后从而把他挖掘了出来，也引导他走出了自己对自己那种特别特别认知不清而且没有自信的状态。 对，其实很多人都会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过不被理解的那种痛苦哈，就是尤其当你觉得这件事儿你认为很有意义，但是身边的人家长或者是老师都不理解你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很痛苦的。当然其实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小孩呢是有一些这个确实有身体上面的一些残障，就是说有一些天生的 有一些问题， 对，有一些天生的问题哈。之前我也说过跟这些就是有精神上障碍的一些小孩做过接触嘛，当时他们也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说他们是和正常的孩子混班去上课。很多这个就是正常的孩子的家长就写联名信跟学校在那儿怼，就意思说这个小孩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家孩子的发展，说为什么呀，他又不怎么这个说话又不怎么样的。他说不对，因为我们的孩子就是说没有认知能力，就是还是孩子阶段哈，就是说又没有判断能力，说跟这样很奇怪的人在一起就会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的成长会受到影响，所以当时还一直在怼。还有很多的教育专家其实曾经研究过，包括读写障碍，包括咱们说自闭症啊多动症啊等等哈，就是在孩子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疾病，说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更加健康的可以成长起来。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部影片如果是很多这个研究教育的朋友看到了， 没错， 我觉得也会很深有感触的。 它主要其实探讨的就是像刚刚赵爽讲的，是探讨一个教育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对待那些可能跟正常的小孩不太一样的孩子啊。其实这部影片呢，我们在今天啊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下这部影片当中的一个片段。这就是这个9岁的小男孩叫做伊夏，他在学校当中第一次碰到这个美术老师，也就是由阿米尔汗饰演的这名叫尼克的老师啊。老师是发现了他非常闪光点的一面，但同时呢也发现了他存在一些这个先天方面的问题，就是像刚刚赵爽讲的叫读写障碍，他对于读和写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可能连这个英文字母我们都知道英文字母其实很简单，但是他都写不出来，他会把 B 和 D 闹反，分不清楚，而且把很多的字母可能写颠倒啊，顺序写错乱呀，他在读写方面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障碍的。然后这个电影的片段也是这部片子当中啊非常精彩的一段，也就是老师来慢慢的教导这个小孩，让他 建立起这种自信。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片段。尤笑跟大家先说明一下，这部影片呢，因为是一部印度的 影片，印度电影， 对，所以很多朋友应该听不懂，我就尽我所能按照这个台词啊，给大家也是大概的来同声传译一下这个阿米尔汗当时说的这番台词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地球上的星星》这部影片的片段。 这个是一个在翻书的场景哈。 对，现在是在课堂上，阿米尔汗饰演的这个尼克老师正在向这个小伊夏来讲话。然后他说，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其实只是对他讲的。然后这个小孩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自在，他不知道老师要干什么，显得非常的紧张。他说，从前有一个人，他不认识字，也完全不会写字，不管怎么努力他都记不清先有 X 还是先有 Y， 一见到单词呢他就会如临大敌，完全觉得这些字母是在他眼前跳舞，来恐吓他，折磨他，学习简直会要了他的命。但是谁又能体会他的难处呢？他的脑子里边都是一些无厘头天马行空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全班小孩在笑，他说终于这个可怜的孩子承受不住学习的压力，大家都嘲笑他，但是他依然表现得非常的坚强。忽然有一天他大放异彩了，全世界都惊叹于他的理论。你们知道他是谁吗？然后这个小伊夏现在都非常的紧张，以为是在说他自己呢，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描绘的是他。然后这个时候老师举起了一幅画像，是爱因斯坦的画像。 嗯， 然后老师说没错，就是爱因斯坦，伟大的科学家，用他的相对论震撼了全世界。像布朗运动、光电效应，1921年被授予了诺贝尔奖。然后他又举出了一幅画作让大家看，这幅画画的是什么。哎，现在有同学们都作答说这个画是直升机。然后尼克老师说，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直升机，伟大的艺术发明家达芬奇是谁？哎，大家都知道达芬奇是谁。他说没错啊，这就是他设计出来的一个图纸，直升机的设计草图。这个是在15世纪，也就是500多年之前，第一架直升机起飞之前的400年。但是呢，可能同学们都不知道的是，达芬奇的读写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困难。比如说他会把很多的单词里边的字母的拼法搞得颠倒。然后这个时候伊夏也是瞪大了眼睛一直在看老师所介绍的这些情况，因为他觉得跟他自己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相似。好，这个时候老师在黑板上反着写了一行话，问同学们，你们能看懂这行话吗？同学们说不能。于是他拿了一面镜子到这个黑板的侧面，照出来了这一部分反的话。哎，他们就完全的认出来了。好，这个时候他请伊夏，也就是我们的小男主人公，把灯给打开。然后老师又说，是谁用灯照亮了全世界？这个时候伊夏作答，发明电灯的是爱迪生。然后老师说，这个可怜的家伙也是一个完全不会读不会写的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其实都是有这种读写的障碍的。 这个就是他们在课堂上的一段，其实是老师在启发小伊夏的一段这个对白哈。 然后呢，老师又举起了一张图，是印度的一个著名的演员，叫做巴强啊。这个我确实不知道，但是在印度应该是很有名。然后老师说，其实他小时候读和写也很困难，但是他现在早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摇滚巨星了。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毕加索啊，著名的立体派画家，他总是不懂七这个数字，他总是觉得七像他叔叔的鼻子。包括迪士尼公司的创始人迪士尼先生 小时候也都会有或多或少这样的问题。 嗯， 好，其实刚刚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课堂上，老师对我们这个有一些读写障碍的小主人公的一些启发，其实后来还提到，像这个英国的著名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小时候也是有读写的障碍的。 嗯、 啊，其实这样的例子真的是非常的多。 嗯， 但其实呢，就像刚刚赵爽讲的一样，其实这部片子它，我觉得与其说它是关注这个自闭或者说是读写障碍这个群体，还不如说它是一关注教育的片子。 对，就是在小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有的时候你的天赋感觉不被认可，这个时候因为小孩没有判断能力，所以他会怀疑是自己错了。 对， 就是这个时候他不会怀疑是世界错了，他会觉得自己跟旁边的人不一样。 嗯， 其实小孩子很怕这种不一样的，就是不合群儿啊。 嗯， 包括我记得这部影片在这个开始的时候还有那么一段，就很多大孩子会欺负他。 嗯， 然后这个家长也不理解，就每次都会说他的这个，尤其他爸爸吧，好像每次都说他的不好。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也是很委屈的。 嗯， 就是他跟周围的群体不一样的时候，可能我觉得他内心当中也是非常痛苦的。 嗯，而且啊，小孩他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可能不像成年人这么的强。 嗯， 比如说我们打个通俗的比方来讲，就是人活越大这脸皮越厚。你觉得小时候碰见同学老师说你一句，你感觉到自尊心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嗯， 但是慢慢长大之后呢，这个脸皮变厚，您说就说吧，对吧？ 而且不光是 没什么大所谓了。 嗯，我觉得不光是脸皮变厚的事儿哈。就这事儿是怎么样呢？当你长大了之后，你会有更多的理论去佐证你所处在的这个位置，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这个世界会更加的客观。 嗯， 但其实小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主观的世界，就是我内心当中是想的是什么。 嗯， 所以很多的小孩可以更多的和世界接触，也是因为此时他少了很多咱们所说的那种理论上的判断。 嗯， 更多的是依靠他的感觉去感受这个世界。 嗯， 所以我觉得人家说越长大这种感知力其实是越差的。 越差的， 对， 对， 没错。其实小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像看这部片子啊，刚刚最开始我说我很喜欢的时候，赵尚也问我说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片子，我就是觉得这个小孩好像他在他小时候脑海中想过的那些事情，或者说想过的那些片段，他那种思维的方式跟我小时候，我好像找到了一点就是自己小时候的影子在里边， 共鸣。 对，但是我比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小主人公要好一点，就是我这个不管是老师啊、同学啊还是家庭啊，这个条件也都是相对对我很宽松的。嗯，不会说啊我想一些非常感觉很奇怪的事情就会对我这个压力特别大，这没有过。但是我觉得确实是有很多很多，因为我的这个情况也不是很严重，只是脑子里自己会想，因为我相信很多 的 小孩 都 会这样的， 有 对， 对吧，就是都会，因为成人的想法跟小孩想到东西真的是不一样的。 嗯， 可能很多朋友看到这部片子都能够联想到自己小时候种种对世界的看法，从自己的角度看世界，可能都会找到自己小时候的影子。 嗯，所以这样的一部影片呢，也是这个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坎儿哈。 嗯， 这包括这个大家可能会思考一些教育的问题啊。 嗯， 等等吧。 嗯， 那这个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45。 嗯， 还有一部影片其实要介绍给大家伙儿哈。 嗯，这也是一部啊非常非常经典的影片，同时呢也是今天我们榜单的第一位。 嗯， 这个影片就是《与人》，是拍摄于1988年。 嗯， 啊，当时呢也是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四大奖项，在那年是完成了包揽。可以说这部片子也是让很多很多人最开始来关注到、来认识到自闭症这个群体啊。我们来为大家准备了一段《与人》这部电影当中的片段，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嗯， 回顾一下这部经典的影片《与人》。 嗯，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经典的片段啊。 其实这部影片呢讲的是，其实是一个兄弟的故事啊。 嗯， 啊，就是一个孩子，也不能说是孩子吧，一个弟弟啊。 嗯， 他的父亲去世了，父亲去世之前呢留下了一笔遗产，但是不是留给他的，是留给他的哥哥的，但是他却一直在他印象当中不记得他哥哥的存在。 嗯， 后来才知道他哥哥是由于小时候患了自闭症， 嗯， 而被父亲去送到了一个精神病院里。 嗯， 然后直到父亲母亲都去世，他把这笔财产留给了他的哥哥。然后这个弟弟呢当时就去找到了他的哥哥，他的目的当时很简单，就是为了想方设法把这300万美元的遗产据为己有。 嗯， 但是通过了他跟哥哥朝夕相处啊，种种的接触啊，终于是慢慢的 找到了这种哥哥生活的节奏，也慢慢的理解了他哥哥，最终两兄弟的感情可以说是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和升华。 嗯， 现在这个片段呢，就是兄弟两人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因为哥哥是自闭症的患者嘛，他同时对于外界世界陌生的东西，他的抗拒力是非常的强的。 嗯， 外界东西完全不接触，包括对他的弟弟。然后这个片段呢，就是他的弟弟在诱导他的哥哥能不能跟他一起来跳一支舞。 嗯，其实很多自闭症患者他是没有正常的社交能力的，就是说不是说像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哈，就可能后来通过一些感情啊，或者是在这个某一方面有所成就之后，然后他有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社会人。 嗯， 其实大部分的，应该说绝大部分的自闭症的患者，一直到终老哈，可能都是一个没有社会行为能力的人。 所以说确实啊，这部影片，包括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一类的影片啊，真的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用，就是能够让全社会去关注到这个群体，不仅仅是关注，关注完了之后，我们要切身的去为他们想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怎么样的。其实呢，这部影片还有另外一点啊，非常值得说的，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在放这个片段啊，我们就着这个片段来跟大家来也做一个小小的解说。 嗯， 这部影片当时呢，它另外有一点很成功的，我觉得就是两位影帝在这个影片当中的表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包括扮演这个弟弟的，也就是这个正常人性格的是汤姆·克鲁斯， 嗯， 然后扮演哥哥的有自闭症患者倾向的演员呢是达斯汀霍夫曼。 嗯， 当时呢这个最佳男演员的88年的奥斯卡最佳男演员的奖应该是颁给了达斯汀霍夫曼。 嗯， 真的是奉献了一次非常伟大的表演，因为其实这种自闭症的患者你怎么把他诠释的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他肯定不是这个群体之一。 嗯， 那么他怎么去通过自己的表演去把这个形象塑造出来，通过自己的眼神，包括其实他的这个形象还是身上有很多的问题的，不只是这个社交的障碍，包括呢他这个可能这个智力上，由于从小对于知识的摄取太少了，所以他整个在这个智力的发育上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也有一点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地球上的猩猩这个非常爱画画的小孩是一样的，就是他的这个记性特别好。 嗯， 这是他的天分啊，记忆力很惊人。然后他的弟弟发现了这点之后呢，还骗他哥哥跟他去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城，就利用他哥哥记性特别好这一点给他赚了一大笔钱。 这个影片也是获得第61届奥斯卡金像奖哈。其实他的关注的点可能之前很多人都没有关注到，尤其是在这个88年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知道自闭症其实被定义就非常晚，可能到现在只有几十年的历史， 没错， 就这种疾病其实就已经被定义的非常的晚了。然后这样的一部电影呢，其实是在这个就是这个病刚被定义不久就拍了这样的一个电影，所以他对这个不管是这种疾病本身还是说大家要关注这样的一个群体都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哈。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了三部关注自闭症群体的非常优秀的影片，分别是海洋天堂、地球上的猩猩还有雨人啊，这三部片子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话题有兴趣，想去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一下这个群体的生活，去为他们想一些办法，去施加一些我们自己的关心和关注的话，不妨从这三部影片，我们从当中呢也能够看到一些小小的他们生活的缩影。马上呢我就放出我们今天的榜单，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三部非常优秀的电影。982狐狸榜之关于自闭的经典电影，第三名《海洋天堂》。如果单从故事上来说，《海洋天堂》应该是一部典型的通俗剧。一个身患绝症的父亲自知时日无多，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患有孤独症的儿子照料好。而这个患有孤独症因此无法自理生活的儿子，因为已经成年，所以他和父亲都尴尬地陷入到这个社会保障体系的空白当中。毫无疑问，仅凭这个故事，观众只要进了电影院就一定会被泪弹击中，哭到撕心裂肺。 但是本片的编剧和导演薛晓路却并没有让自己陷入到这个明显的诱惑当中，还用一种明显的克制态度，在影片诸多可以催泪的细节上都做了淡化处理，没有用电影的技巧来控制观众情绪，而是让观众完全凭借自己的观影感受，对自己的情感做出了选择。第二名，地球上的星星。对于八岁的男孩一向来说，世界是充满了惊奇和快乐的万花筒，他用一切他能够想到的方式和这个世界来进行交流，但是这样的一下却是成年人眼中的问题儿童。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名叫尼克的美术老师，他主张让学生们保留自己的个性和思想自由发展。他发现了伊夏在绘画方面的天赋，并察觉到伊夏是由读写障碍引发的自闭倾向，于是引导他在全校的老师和学生面前展现出了才华。这部影片已经上升到了教育层面，谈论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那些在思维上异于常人的孩子。在电影中，尼克老师说过，我们当中出现了天才，他们改变了世界的规则，因为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思维来看世界，他们的想法不一样，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能被理解，他们被反对，但是他们中间出现了赢家，惊艳了全世界。雷蒙患有自闭症，与人沟通有障碍，却在记忆和数字上有很高的天分。因为对外面的世界十分陌生，他的天性里保留着孩子般的纯真、任性和固执。他的弟弟查理对于雷蒙的世界开始是陌生的，他的目的是从雷蒙那里获得父亲留下的300万遗产。而当查理真正融入到雷蒙的生活规律当中时，慢慢理解并认同了他，并且从他奇怪的表达当中找到了处理感情的方法。亲情的魅力是如此的细腻而又震撼人心，而两位影帝达斯汀·霍夫曼和汤姆·克鲁斯的表演同样把两个人物的形象诠释到了最佳。当片子到了最后，面对即将到来的离别，弟弟坦白出了心中的不舍，傻憨憨的雨人竟然主动让两个人的额头相贴，那个镜头缓缓地延续了将近一分钟，两人的心灵沟通也在那一瞬间迸发。 Now when you dance you can't watch my feet the whole time, so you're gonna have to look up、And when I tell you to, I want you to just look up, real slow, just keep moving. Okay, you ready? Yeah. All right, start looking up. Yeah. A little more, keep moving.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的榜单了，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和收看。 嗯，非常感谢。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是伦伦，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明天再见。